个男仔呃咗佢，喂，你去先啦，你去先啦，我跟住嚟啊，咁点知呃咗佢？佢去咗纽约之后，个男仔翻咗嚟香港。 但系真人真事嚟， 有噶真人真事嚟，一个创伤嚟嘅， 就个窿嚟喎，就 系 个窿。 系啊，就系其中一个窿就系呢个窿啦。 哇， 又系内疚嚟嘅。 你都几大胆喎？ 吓， 你肯挖翻自己啲窿出嚟啊嘛？嗱， 唔系你一定要噶，因为咧，我到我哋啲所谓人生嘅最啊末段啦，已经到最后嗰个阶段啦，你唔能够将所有嘅带入棺材噶嘛？你都要面对翻你自己。 嗯， 我之前咧从来唔讲自己啊，都系虚构嗰啲人物，我写啲剧本都系虚构，咩喝彩啊、男与女啊、柠檬可乐啊，全部都系虚构嘅。但系呢今次咧就话要讲下自己，揭翻开呢啲创伤。 要唔要力啊？要唔要好用力啊？去将自己咁 痛苦啲又唔知用力、啊， 即系咁赤裸地去表达出嚟。 好痛苦嘅，好痛苦嘅。 因为嗰样嘢其实。虽然系人哋帮你做啫，但系你写噶嘛，即正正系等于你用自己把口去当众讲翻呢一样嘢出嚟，冇分别噶。 系啊，佢即系啦，我利用嗰个演员把口讲翻自己啲衰嘢出嚟。 系即大家都知道，哦，原来导演系咁。 唔系就系我，即系好多原型人物夹喺一个嘅。 但系真系 好 用力，系啊，我觉得好用力。 因为有权唔讲噶嘛， 唔系你。你是想治疗翻嗰样嘢嘛？你写呢个剧本就是因为想面对翻自己。你以前唔敢面对，而家到啊人生嘅最后嘅阶段啦，我唔想带入即系另外一个世界，即系你想喺呢度了结，咁啊变咗咧就系唔系呢个其中之一嘅创伤啦。譬如话，哇，系真系对人唔住，你快啲揾翻个人好。如果個人未走嘅話，即係你快啲揾佢講 sorry， 或者揾翻佢出嚟見下面，講翻以前嘅嘢，咁或者你有啲嘢爭人哋嘅，係即刻送翻俾人哋本書，仲係自己度嘅，借咗人哋本書 幾十年， 幾十年後而家本書俾翻你啊，即係有幫助嘅。 没有错。

系咪会好啲啊？ 冇关系嘅， 有冇人叫你唱那谁啊？ 喂，一人哋叫你唱那谁，你会唔会唔开心咧？ 唔会，谂紧点答先。好耐冇人咁同我讲过呢一样嘢，你见到我样有啲尴尬地啊，唔知喎、啊，唔系我已经冇一个叫做嗱，你问我，因为我认识苏永康本人啦、啊，咁我对佢又系情如手足啦、啊，咁有人话我似佢，咁我冇一个特别嘅好与唔好嘅反应。 我反而我觉得可能咧识咗 friend 咗咧会好啲、嗯， 好少少啦， 系啦，即系譬如我个 friend 咧，我觉得佢其实佢又唔系叫做长时间处于一个唔自在嘅状态，但系我觉得佢。即系你问佢，可能佢想你认识佢多过你觉得佢似周杰伦咯。 同埋，因为佢系一个演艺人啊嘛。 诶，冇错，系影响发展。 咁我冇所谓噶嘛，你咪话我似咪似咯，对我冇影响噶嘛，系咪先？你继续话咯，那谁嘛系嘛？ 系啊。 诶，咁唱咩啦？ 总之唱播那谁啦。 是的是主意，我用漂亮的押韵形容被掠夺一空的爱情，毫无应该是这笔也是不敢见，空给你证明的回应在漫天飞行，送你的白色玫瑰在春来的晚期凋零，无言的数字上诡异的很安静，静静听我黑色的大衣想问的你，日间冰凌的回忆走过的走过的生命啊，四周平凡无奇，我在空旷的墓地老去后还爱你，这首安的夜曲，记得我死去的爱情，跟夜风一样的声音，心事的很空听，手在键盘着感情，我给的思念的信息，你埋葬的地方只有你，为你弹这首安的夜曲，记得我死去的爱情。 呢首歌边个唱嘅先？究竟 周杰伦 系咪真系噶？ 系系系周杰伦嘅夜曲啊！唔该， 但系黑伦啊， 唔系系扮周杰伦大赛里面排第三嘅嗰个周杰伦唱。 我都好想知道，如果真系有冇咁嘅比赛，正啊！ 都唔知真定假呢啲说话吓。 好，听晚见啦，拜拜。 Bye.